再次有死灰复燃。脸上但是你抹去心酸，吸口空气再扮我心温暖。独自望着街中车飞过，忽然见他又再出现，只差一点因他感心软，茫茫但愿是幻觉心里闪。拒绝夜夜怀念，拒绝夜长梦他再现，拒绝夜夜迷乱，拒绝但仍未可了断。浪漫自动送上身边，可惜心里我自觉得绝缘，独自在悼念某个春天，想不起却也未觉他很远。绝美绝美，想跟他相见，飘然见他又再出现，但是伴在他身边一半，新的一个他又再未停。